这里边就是说，如果就单次的癫痫发作来说，如果时间超，刚才说了超过五分钟，甚至超过十分钟，那肯定是要及时的去就诊。那么，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往往有很多病人会遇到第一次发作，是吧？ 那第一次发作，我们是否立刻就得去看呢？ 对，所以这里边就就是说呀，尽肯定是如果出现了第一次发作，那肯定要尽早的去看医生。即便是刚才说的这个，可能发作三五分钟，甚至一两分钟就停止了，然后那么发作之后啊，也要尽快的去看医生。为什么？因为癫痫啊，它癫痫发作这个事情呢，它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个先兆啊。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疾病，包括这个脑炎啊，或者说是脑肿瘤啊，它首次的表现有可能就是癫痫发作啊。所以如果出现癫痫发作，我们要尽早的去看医生，以免耽误这个病情。当然如果说是就是说反复的发作哈，就比如说这个已经发作了很多年的，那这个而且都已经看过医生，或者说是这个医生已经给你确诊了癫痫的，那倒是可以就是自己掌握规律，是吧？那么也是要尽快的看医生，也调调药哈。可能我们尽量让你，我们医生的治疗原则是尽量让病人完全无发作啊，完全无发作。所以如果有发作，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去看医生，让这个我们让医生给你调调药。 也就是说其实说如果首次发作这个癫痫发作呢，它不一定就非得是癫痫病，有可能因为是其他的原因，脑炎或者脑肿瘤等等啊引起的。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就知道说它癫痫发作也不一定就是癫痫病啊。 对对对，它可能是其他的病的一个症状。 是的，是的， 对。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这癫痫的急救的一些知识啊。下面有一个大家应该是尤其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话题，就是说如果家里的孩子儿童得了癫痫病呢，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急救的一个小知识？还有就是说，家长肯定也比较关心，万一孩子得了癫痫病。会不会对他后期的一个成长，对他的智力啊，有这样的影响？对他以后长大就业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啊？ 对，儿童的这个癫痫发作比较复杂一点，就是分几种情况吧，哈，第一种情况就是说，总体来说，那么急救的这个措施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啊，就是看看发作别时间太长。如果发作时间太长呢，及时的去看病去就医。如果是第一次发作，也要及时的看病，是吧？ 确定到底是不是癫痫病。 对，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癫痫病。 那 这里边也像我们都知道小孩儿那么发高烧，容易出现一个癫痫发作。那么这个有我们叫高热惊厥啊，尤其是6岁以内或者4岁以内的孩子啊，那么在发烧发热体温大于38.5度以上，那可能会出现一个高热惊厥。这种情况呢，那个家长不用太紧张，因为高热惊厥的孩子不一定将来会发展成这个癫痫病啊，所以不用太紧张。有很多这个高热惊厥只是一个一过性的啊，以后可能就不再有了。当然这里边如果说是这个发烧的时候癫痫抽的时间特别长，而且在一次发烧当中啊，它有可能出现2次以上的这种癫痫发作，那这种的家长也要高度重视，有可能将来会出现这个癫痫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 对，偶尔一次的不用太担心。 对， 但是说他经常会出现这癫痫的症状了，我们就得引起高度的重视了。 对，尤其是出现这种不发烧也抽了，那就这种就是 可能性更大一点。 对，就可能就是已经就可能赶紧看医生啊，这个可能已经是这个癫痫病了。然后